嘿，苏丹来南县，南无释迦利多，毗摩婆夜波罗揭谛色佛来，林多婆，南无那来金翅须弥摩诃梵多沙弥萨婆诃他多，苏昆摩斯云，萨婆萨。佛来舍利法萨法僧佛来舍耶咕噜咕噜摩来咕噜咕噜须弥萨来萨来须弥须弥苏噜苏噜菩提耶菩提耶菩提耶菩提耶弥提利耶那来金翅提利舍利那婆耶摩那萨婆诃是多耶Thank you.

你家也安，撒欢来发黑，苏丹来丹谢，南无释迦利多，毗摩婆夜婆罗揭谛色佛来，林多婆，南无那来金翅须弥摩婆，唵多萨弥萨婆婆达多，苏婆摩斯云，萨婆萨多，南无婆萨多，南无。佛来舍利弗萨弗僧佛来舍耶咕噜咕噜摩来咕噜咕噜须弥萨来萨来须弥须弥苏噜苏噜菩提耶菩提耶菩提耶菩提耶弥提利耶那来金翅提利舍利那婆耶摩那萨婆诃室哆耶Yeah,

波那沙婆婆 却也撒婆婆，撒婆摩诃阿悉陀耶撒婆婆，遮揭来阿悉陀耶撒婆婆，波陀摩揭悉陀耶撒婆婆，那来金翅观揭来耶撒婆婆，摩诃利胜揭来耶撒婆婆，南无含赖耽那多那亚耶，南无阿利耶波罗揭谛，娑婆来耶撒婆婆。